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的东西。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的东西。 娱乐座王牌七夕特别计划，一期一会，偶遇计划。带我去你的世界看看， 带我去看你的世界，探索我未知的一切。我想一天又一天对你更了解，期待更多的时间把画面填满，站在你的身边，世界 你的眼睛。 友，七夕快乐！哎呀， 一开篇就注定是彻夜不眠的一夜晚，因为一开始叫蹦迪啊。 对啊，这个银河迪厅嘛，我们开场先听的是昨天刚上线的一首歌啊，房东的猫带来的银河迪厅。就会觉得是回归到了最开始我们听，比如说听 CD，看现场那种非常非常纯粹而又亲密的那种感觉。 是， 因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能带一个人去看到你喜欢的乐队，或者把你喜欢的 CD 分享给他的时候，那个感觉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对，所以这一次房东的猫发这张最新的EP的时候，也是贯彻了一个概念，就是彻夜不眠的那些夜晚。 对啊，今天是不是大家也是彻夜不眠呢？啊，七夕节，祝各位七夕快乐！ 嗨，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我们今天也是在开场，不光是偶遇了新歌啊，也会将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这个七夕的特别企划啊，一期一会的偶遇计划继续进行当中。 对，昨天在电波当中已经听到了我们俩分别的海采内容，所以今天还会有一些更加丰富内容等着大家呢。 对， 而且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是传统的节日七夕节， 没错。 在古代，因为牛郎织女的浪漫传说，七夕节被赋予了爱情的色彩，成为象征爱情的节日。可惜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 啊！就在刚刚，大概这个下午的4:52，我还问艾克，我说：“哎，我刚刚是听到打雷声了吗？特别大一声啊！” 是 啊，不知道这会儿是不是在朝阳区这边，包括长安街的东侧行驶的朋友们呢，是不是已经遭遇到这个雷雨天气了？但提醒大家也是谨慎慢行。 对对对对对， 下雨天嘛，通常就会感觉好像和爱情更配啊。 所以今天七夕节应该这个天空作美才对，是不是？ 对， 就是给这个节日增加了几分浪漫的气息。 这个带两把伞的就收一把是吧？毕竟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或者一个雨伞下躲雨的感觉也很浪漫嘛。 是，而且我们今天还会有个爬楼的计划，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74最王牌，回复关键词七夕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那篇推送内容了。 没错啊，大家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投票，在974最王牌。其实你知道，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七夕节传统节日，大家都不陌生啊。而且在古代呢，七夕节还称乞巧节，另外一个说法了。 乞巧什么意思 啊？乞巧就是教别人做手工。 哦哟，做了功课哟， 看看是吧？还叫女儿节啊？ 是。俗话说七月七必下雨，所以天上牛郎会织女。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如果七夕下雨的时候，你悄悄地坐在葡萄架下，必须得是葡萄架嘛，然后就会听到牛郎和织女互诉衷肠。不过我们觉得听别人聊天这事儿不太好 啊， 但是我们可以畅想一下 啊，主要是这个下雨天坐在外面不太好。 如果今天你想象可以听到牛郎和织女的对话，他们会说什么？ 会说什么？你觉得？ 如果走文艺路线的话，可能会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毕竟是一年嘛，一年见一回的。 对对对对对，如果现实版呢？ 那个核酸报告看一下啊，这个健康宝立马看一下啊。 所以要 保持这个安全距离啊， 对，不聚集，勤洗手，要做好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 对，没错啊，大家也是在公众场合的注意个人防护。当然了，我们这个偶遇计划呢，今天从开场开始就是会一个一个的音频来为你送上的。昨天呢在三里屯，然后呢戴毅这边也是偶遇到了很多陌生人带来的一段音频，所以我们来听一听，在今天2021年8月14日七夕节的当天，在三里屯都有哪些声音和爱情是有关呢？来听听看。 三位姑娘，我能耽误你们一分钟时间吗？我今天是七夕，我们想问几个问题，采访一下行吗？第一个就被活生生的拒绝了，我再试一下。姑娘，打扰你一分钟。 北京乐广播， 我们想问几个简单的问题。我想问问您现在状态是单身呢，还是恋爱当中？ 刚刚没多久。 你觉得对这个七夕有什么期待吗？ 没有什么期待吧，就正常的过七夕嘛。 我们是北京乐广播，想问您现在的个人状态是有恋情还是单身状态？ 对，有恋情。 谈多久了？ 3-4年了。 那明天打算怎么跟女朋友过七夕呢？ 也应该也会出来玩吧。 出来玩一玩。 对 对, 对。 那你觉得她会期待你给她惊喜吗？ 应该会。 那想问一下，你们在爱情当中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三观吧，这是大家。 三观。 对对对，大家的未来想法一致，这是比较重要的。 好，谢谢你。七夕要做个采访。 好， 谈恋爱了，谈了多久呢？ 半个月。 半个月的很久。七夕有什么期待吗？ 没什么期待。 会和恋人一起过，还会跟小姐妹一起过？ 还是跟恋人一起过 哈。你觉得两个人爱情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理解。三里屯还是很不错的哈，大家还很热情。 打扰二位一下下，我们是北京乐广播，我们就简单问几个问题，比如说， 我被拒绝了。 那一个小帅哥，我想问问您现在单身还是有恋情？ 有对象。 有对象。 嗯， 他不在北京，然后就买了点礼物送他了。 已经寄过去了是吗？那能知道你给他送了什么礼物吗？ 项链，对。 他开心吗？ 他自己挑的。 就是只是你给他付个款是吗？ 主要我挑的都 不喜欢。 对。 七夕想问问妹子，你现在的就是恋爱状态是什么样？单身呢还是有恋情？ 单身。 期待就是有一个男孩出现吗？ 不期待。 为什么？ 为什么要期待？为什么 一个人过得很好是吗？你怎么看待一见钟情呢？ 他不就是长得好看所以才一见钟情吗？长得不好看谁看呀？ 一见钟情可能就是一瞬间的那种荷尔蒙爆发吧， 心动， 对，心动。 那想问问你们相恋多久了？ 三年多了。 那七夕有什么安排吗？ 明天打算天气好吧，可能一起去欢乐谷。 怎么看仪式感？ 仪式感，我觉得这个无论在一起时间长短吧，可能就是仪式感，可能就会增加两个人的这种粘性、新鲜感，对，还是挺好的。 姑娘说说仪式感， 你有仪式感吗？有仪式感吗？ 那问问姑娘啊，你怎么看待？因为现在很多人说姐弟恋， 长得帅不管年龄哦， 没关系是吧？ 没关系，长得帅就可以。 你男朋友很帅啊。 我没戴眼镜的时候看上的他。 哎，你们两个是我今天采访当中相恋年头最久的。 可能因为没早遇到您，早遇到您可能采访完之后就 开玩笑。 要不说回来，你看这个采访不能问俩人是吧？你有仪式感吗？女孩是吧？这问的非常直接啊， 容易掐架啊。 对， 这个，所以说二姐昨天在三里屯这一番采访还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的啊。有些可能是赶着可能去逛街或者有自己的事情安排，所以没有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但是很好，我们听到你拒绝的声音了。哎， 所以这就是偶遇一个陌生人，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没错， 有的时候不会是一帆风顺，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答案的，是不是？ 对对， 有的时候这种生活的小插曲是我们需要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希望在节目当中来偶遇到更多此刻在听我们的朋友啊。 是的，今天娱乐综排有一个爱情公寓邀请你来入住。如果不管你现在处在一个任何的状态，你可以任选其一，1楼到7楼，然后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王牌，回复一下七夕这个关键词参与到投票。欢迎你把你自己的故事或者想听的歌都发给我们。 对，我们在聊天室里面包括974王牌的公众平台上都是随时开放征集各位的七夕大胆告白的。七个楼层不妨先跟各位简单透露一下吧。首先一楼不用说了，昨天我们聊过了，单身是吧？二楼是这个 暗恋期。三楼是已错过，四楼是热恋期，五楼是磨合期。 那么六楼呢是放肆爱啊，七楼是灵魂伴侣。你看看，soul mate。 所以今天我们先要到一楼。昨天我们征集了一众听友的这个信息，然后看到了有一条留言，就是收获了我们的这个眼神。他说他自己已经单身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了。所以他今天也是收到了娱乐王牌为他送上的一束鲜花。 哎，我们王牌 band 在七夕节私人为你定制的一束鲜花啊！当然，我们也是刚刚说到了，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所谓的爱情公寓的一楼。 一楼 ，first floor， 单身派对。 哎，单身派对啊！ 单身派对已经正式开启，所以我们这位朋友已经在线上，听着他的声音吧。嗨。 Hello，Hello，Hello， 悠悠 ，Hello， 思萌，哎 ，Hello， 矮哥， 今天的花收到了吗？ 收到了，很漂亮。 对，昨天看到你的留言的时候，确实让我们俩都觉得说这束鲜花必须要送给你。留言的内容方便透露吗？ 因为昨天有一个话题，就是说那个大家现在都比较喜欢看甜剧嘛，然后其实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看甜剧的人，然后最近也有一些确实比较火的甜剧，真的是被甜到掉牙的那种。 哪部剧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是我的荣耀。 这个很好啊。 所以呢，今天收到花的那一瞬间，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超开心。就是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开心， 就是感觉就是在这个比较这么特殊的一个日子里，就是能够成为这个唯一的一个幸运儿，我真的哦太感谢了，真的整个现在心里都开满花。 就是昨天的一份 DIY 的定制已经正式发送给你了，然后稍后呢你可以把自己的这张收到花的照片发送在我们的 DNFM 的听友群里吗，让大家也都一饱一下眼福好吗？ 嗯嗯嗯，好的。 对，我跟你说，这个花我们真的是这个连夜去摘出来的啊， 摘出来的，一朵一朵摘的，总共有11朵。 对对对，上面还有露水。 有没有在心目当中期待已久的另外一半的形象呢？ 嗯，那种比较阳光、比较开朗的那种。 啊，那还有吗？就是比如说，你觉得几个关键词当中，你觉得另外一半哪个是最重要的？什么一见钟情啊，或者说颜值，或者是你自己心目当中他贴一个标签，哪个更重要一些？ 嗯，可靠。 哎， 责任感， 靠谱，对， 嗯。 所以今天会给你一个机会，你向自己的未来另外一半可以大胆喊出你自己的心声， 大胆告白一下。 嗯，而且我们有一首歌曲要送给你哦。 就是他，然后可以风雨同舟，相互陪伴，然后平平淡淡携手白头吧。 嗯， 哇哦，我觉得悠悠也是一个就是感觉一定是能够给别人足够安全感的女生， 就是我现在已经做好我自己了，然后我等着你披荆斩棘来找我。 没错啊，等待着披荆斩棘的哥哥的到来啊。 这首歌作为娱乐座王牌还有这束鲜花一并送上，祝你开心，来自孙燕姿。 也欢迎你用听听剪辑下刚刚的这段连线，在2021年的8月14号，你收到了娱乐最安排的一束鲜花，也祝你七夕快乐。 亲爱的，请别压抑，时空变换一样爱你，祝你开心失眠。哦，亲爱的，请别哭泣，点燃回忆，全是伤心，祝你开心失眠。多么幸运彼此遇见，柴米油盐才最可贵。哦哦， 楼 ，First Floor， 单身派对。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的一楼，这个 First Floor 单身派对啊。 怎么了？ 这个、 是什么绊住了你的嘴？ 中英文 在你夹住了吗？ 嘴中这个混双有点打架啊。 好的，好的。 说回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作为一个这样的七夕的这个速递师， 嗯、 我们把这种祝福送出去，对吧？ 对对对、啊，也算是我们做出聊表心意的一种表示。 对。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一个快乐的七夕。 嗯、 然后一楼 First Floor 比较有代言的，就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朋友 啊， 现在正处在一个单身的状态。 嗯 嗯，怎么样？ 我这是被迫节目效果啊，挺好的，对吧？就是自洽，然后呢也能够专心的放在工作上，哎呀，让我觉得终于可以这个全身心的投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了。 对，就是现在回顾一下，就是当时还是单身的这个状态的时候的自己啊，有的时候还挺可惜的，因为没有就充分的释放自己所有的好奇心。 哟、嗯，还没有呢？ 真的没有，没有完全。 好吧，好吧。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应该享受当下，接受每一个状态下的自己。 对对对啊，嗯、就是看到刚刚聊天室里面还有很多就是跟我一样停留在一楼这个单身 ING 的一些朋友们，也是发来一些留言啊，就是今天我们走到哪个楼层，都欢迎大家在聊天室里面随时给我们发来留言，告诉我们你想通过电波告白的内容以及歌曲。 嗯，泪流心田他说了，想对暂时消失在我世界的那个他说七夕快乐，期待他的早日出现。 嗯，这也是一个单身的朋友啊，也是我们九七四的忠实的朋友了。 对，我们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然后今天会有好歌放送，顺便一定要关注九七四最王牌，回复关键词七夕两个字收到我们最新的这篇推送。 嗯， 然后欢迎你加入到我们这个投票的行列。 其实你说到单身，我在今天上节目前专门看了一下像去年2020年的这个调研报告。 嗯， 然后呢里面提到了很多，比如说像这个大概有63%的单身人士啊， 嗯， 独处的时间每天超过了6个小时。 哦， 就是不算你的工作呀、啊、跟同事相处，包括你的睡觉时间啊。 嗯、 哦。然后呢还有更多的31.7%的人知道每天独处的时间大概在10个小时。 对啊，就以前我觉得好像一个人的时候那个时间过得会飞快。 是吗？ 对。 那你一般当时单身状态的情况下你会干嘛呢？ 我记得我在节目中还分享过、 嗯、 我最可怕的一次就是周五下班了。 最可怕的一次。 真的真的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点细思极恐 啊。 那个时候还是有点拒绝社交的。 嗯。 然后周五的下班时候我就回到家。然后周六周天不出门， 嗯， 连续点外卖， 啊， 等到周一上班的时候我再出门。 啊，后来发现主要是家里边外卖都点光了，是吧？没什么可吃的了，才出门 了。不，这期间更可怕的一件事就是、 嗯、 我只跟外卖小哥说话， 哎、 没有跟任何人有过交流， 啊、 甚至连家人都不沟通。 啊，哎，当然还是这个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单身的话呢，这个没关系啊，但是还是这个吃方面对自己好一点啊， 就投资自己， 哎， 无论是在物质上或者说在自己的精神上，你可以丰盈一下自己的羽翼嘛。 嗯嗯，对，好多包括还有一些说的这个，一般在家里面呢，顶多是上网啊、追剧啊，包括可能更多的是会一些这个在家里安静的待着，所以可能每个人单身状态不一样、 嗯， 但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准备要进入的是你的推荐歌曲环节了。 是的， 嗯、 我今天在 First Floor。一楼单身派对的时候、 嗯、 有一首歌要和大家分享， 来吧 Enjoy the Vibes 来自 Leadback、哎、拥抱自己享受单身，这个听起来是一个 slogan 的存在，但有的时候我们应该享受那种不被打扰的快乐，毕竟你在和朋友欢聚的时候哪怕去蹦迪不需要去报备。 Enjoy the Vibe， 准备好稍后我们将进入二楼暗恋环节。 Enjoy the Vibes

娱乐最王牌在8月14号2021年的七夕节下午的5:31，一期一会的偶遇计划和你见面了。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亚哥。 嗯，今天我们特别直播，不光是在节目当中，我们是作为一个这个情感的传递师，在电波里面为你把这样的告白啊，配合歌曲送出去，同时邀请大家跟我们一块儿来活动活动筋骨啊，这个爬爬楼，刚刚已经爬到2楼暗恋的阶段了。 是，有朋友就说了，暗恋美好吗？暗恋这种事儿不是就是显得很自我吗？ 啊，有时候是会这样的啊，会陷入到一个自我感动当中啊，但是你会觉得其实暗恋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纯粹的，你不求他有任何的回报或者说一些东西啊， 对， 但是那种单输输的感觉忽然觉得他可能比较珍贵吧。 就是所谓我觉得说暗恋当中的美呢，是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构造，你可能已经演变了1万回和他的模拟人生了。 哎， 然后有一个3秒定律是这么说的，假如说你和一个陌生人初见1秒钟，你们俩可能如果没有对上眼的话就没有任何火花了，如果看到第3秒的时候心生爱慕，那可能暗恋就正式开始。 那你这样说，我出门还得拿一个计时器是吧？滴滴滴滴滴滴滴的那种啊。 那可不必，只是说一种感觉而已。 啊，好吧，这个练习在我们那个聊天室就说了啊，首先它也是一段这个大胆的七夕告白，跟张先生说的，不知道张先生有没有在听啊，他说希望以后余生可以携手相伴。同时人家也放出来了自己的一段小小的暗恋的话语， 怎么说， 我最爱的华仔啊，希望你身体健康，以后音乐电影各种相伴相随到永远。 对， 你看这个就让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段子。 你说， 就是有女生说，千万不要在演，就是千万不要在我爱的这个 idol 的演唱会上跟我表白。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那会儿如果你问我最爱的是谁，我真的说不出口，那是你。 得要停顿一下，心里有个暗示，是吧？ 对， 好嘞， 好吧。 暗恋2楼，然后我们刚才已经分享了一首《追光者》，接下来我觉得有一首歌曲特别适合这个楼层，因为昨天在节目当中已经分享了赫拉德达拉蒙那种热烈的感觉，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感受一下科恩老爷子爱的那种克制，所以这首歌应该出现在暗恋期才对。有的时候就是走近了，你会怕互相打扰对方，其实谁都可以不说明白那些酸酸的文字。My oh my, 科恩。 Wasn't hard to love you, didn't have to try. Wasn't hard to love you, didn't have to try.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 my oh my oh my.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My, oh my, oh my. Drove you to the station, never asked you why. Drove you to the station.Never asked you why.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 My, oh my, oh my.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 My, oh my, oh my.Your eye. All the boys are waving, trying to catch your eye.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 My, oh my, oh my.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 My, oh my, oh my.To try.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 My, oh my, oh my.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 My My, oh my, oh my.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我们今天《娱乐最王牌》的爱情公寓邀请各位随时来家里做客啊！而且我们是一个 loft 啊，一共七层啊。 这个我看到二楼暗恋期现在还处在一个空旷状态， 嗯， 然后但是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帮我们慢慢在补空。比如说就有个叫炫罗名人的朋友，他说我很想他， 嗯， 这应该是一个暗恋的告白吧。 啊，说了两个人呢喜欢看火影忍者，然后喜欢周杰伦，而且有共同话题，但是现在呢就是他女生他啊，这个账号注销了，所以搞得我很想念他， 就没有找到对方，失联的状态。 对，失联的状态，还说呢，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啊，告诉我你的 QQ 号，然后呢，我们再 好古早的一种方式 再续前缘。对，初中生嘛，但是你看，我们张博士在群里面提醒他了，还是要注意学习更重要哦。 是的，是的。 嗯， 暗恋期过去之后，其实我们爬楼就已经到了一个错过了。就像你暗恋的一个人，如果你可能就是真的和他这一生的错过了。 嗯， 然后在三楼待着的人就是我们的 Coco 二姐，她说。那些不管是因缘际会还是无奈而错过的人呢，也许我不会常常想起你，但请你相信我一定没有真的忘记你。 三楼 third floor 已错过， 哎，错过， 已错过。对，你说这个我们在办公室里面还专门讨论过啊，这个二姐这边选的这个楼层有故事啊，当然我们也没有细问啊。 不，这纯属节目效果。 哎，对对对，纯属节目效果、啊、 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啊。 对， 嗯， 这个大家有没有就是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的，如果是这个你比如昨天我记得有一位朋友是他在地铁当中偶遇了嘛、 嗯、 然后偶遇的经历，这个偶遇到了之前的前任， 嗯， 对，这可能也是一个曾经错过但是又再遇见的故事。 有的时候错过就注定你们俩之间没有这种缘分嘛， 嗯， 然后有的错过我觉得是必然的，有的错过确实显得很可惜。 嗯， 比如说我身边有个朋友，他就之前跟我分享他错过的一段恋情，是他在上高中的时候， 嗯， 然后有一个比他大两届的学长， 嗯， 然后当时两个人呢其实就是在一起这个互相帮助学习的进步过程当中然后认识了彼此， 嗯， 但是最后也是因为可能考大学没有考到同一个城市，所以就此结束了这段姻缘。 就是你考上了大一，然后呢、 嗯、 我还在高三，你上了大二我还在高三， 对啊，最后就选择城市不一样了，生活轨迹也都变得不太一样。 嗯啊，确实不太一样，有的时候错过确实有很多因素在里面啊。我看到了今天，我不知道在大家的这个可能约好的一些约会啊或者是定好的聚会会不会有错过啊，因为今天刚刚我们说到了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北京是有这个打雷的， 嗯， 然后刚刚有朋友说雷声大雨点小，有点像牛郎织女的眼泪一样， 哎呦、 啊、也有人说了这边天津好像也快下雨了，说在京的各位朋友们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嗯， 同时提醒大家，就我们从昨天开始还有一个这个游戏是一直延续过来的， 嗯， 就是我们的张博士会在后台时刻守候大家， 对， 然后做一个绘画分析嘛， 心理动线图， 对啊，只需要大家画出一个你直觉当中的一个全家的一个活动状态就可以了。 嗯 啊，然后包括他昨天说，你看看到大家的投稿的绘画作品，其实感觉都很不错。首先是感觉到家庭关系很和睦，但是多数绘画当中感觉到家人之间呢，哎，看着是有距离感的，各干各的。 啊、 说这可能呢，其中有这个压力大的原因吧。 嗯 啊，也可能有这个交流不够深入的原因。 毕竟是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比如说忙碌了一整天的工作，你回家还要和另外一半或者和自己的家人说很多话吗？ 嗯、 我觉得大可不必。有的时候可能是两个人之间生活这么长时间的一种默契吧。 对，或者啊，就我最直观的理解啊，可能我有点这个脑子粗线条了。 你说， 手机屏幕太小了。对，男就是画的画，这个是吧？都糊到一块儿了，就怕张博士这边看不出来了，所以刻意画的分开了一点点啊。 哦， 也不一样，就是大家可以从此刻开始，依旧把你的认为的全家的状态随时画过来。 嗯， 九七次醉王牌现场直接为你进行性格的分析。 当爱情已落成遗迹，又伤心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 你抱紧距离，你的笑多疗愈，让人深夜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是我问你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 在节目当中预告过啊，今天我们偶遇计划呢还会 call in 这个老白这边啊，有没有想见老白的，除了蓝港见过的，想再见一面的，朝阳公园啊，现在老白正在进行接彩当中， 是、然后还在寻觅着那个偶遇的陌生人是谁呢。 对， 我们给他一点时间， 对，给他一点时间，稍后会连线，你只需要大喊一句白大叔啊，白三岁。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组还有一个节目梗，就是因为送出的这一份祝福、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人员都已经承担了一部分我们自己的经费、然后没想到七夕的当天发的第一个红包竟然是都是给老白的。 滚滚发过来他的一个七夕的告白，是他弟弟送出来的。他说中午呢请我弟吃了很精致的午餐啊，我也希望在电波当中呢祝福他早日脱单。说这只小动物啊，哎呀，天天在我眼前晃，晃得我眼晕，巴不得赶紧找到另外一半，幸福的去过他们的日子，对吧？ 哎，所以这个单身啊、暗恋期啊、已错过这三个楼层，其实都在说一种状态，就是现在独身的状态， 对 吧？对啊，所以错过呢，就让他错过吧。只要错过了，不要那个是对的人就对了。 滚滚说啊，总有一天我就是你可爱的小老太太。这跟我们昨天那个50年的承诺有点像啊。 好，现在老白是不是已经在线上了呀？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嗨。 Hello。嗨。 哎呀，你 Hello。 我们准备要登上四楼的时候把你隆重请出来了。 对，我是不是太放肆的爱了，所以现在就跑到外面来。这个。 有点 放肆， 没关系。 安静，对对对。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哪里、 啊、说这个。对对对，七夕这个佳节嘛，就是鹊桥相会、所以呢这个一年一次一年一期会啊，都得走远一点啊，我都辜负了这个鹊桥会，所以今天呢我就来到了这个朝阳公园啊。然后呢刚才其实也是试图偶遇一些今天呢就是这个七夕的这个浪漫的这个情人节正在路上的朋友，然后此时此刻呢我的身边就站着两位我刚才刚好邂逅的啊，我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怎么称呼，能拉一对也很不容易啊，介绍一下。 我姓孙，叫孙建峰啊。 孙大圣啊，排着七彩祥云而来啊。哎呀，不容易不容易啊。那个旁边呢站着一位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小姐姐啊，介绍一下她好不好。 她也姓孙。 哎呦，巧了，你们俩都姓孙、 对对对， 我俩都姓孙。这个，那今天这个这么浪漫的日子，有没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哎，女生也打个招呼吧。咱们这个 ，Hello Hello， 大家好， 你好 ，Hello 你好， 好， 啊，老孙和小孙，啊，今天这么好的日子，那借着我们今天 FM 九七四这个我们的一个特别的企划，一期一会的企划，你有没有想对他说的话？ 嗯，我送给大家吧，啊，我送给大家吧，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 那你有没有想对他说的话？你这个，这个舍小爱为大家是吧？ 对对对，我对他说的话就是，希望以后每个七夕节我都陪他过。 哦，很朴实的一种爱。 对啊， 有没有什么想回馈的？他平常是一个就是很浪漫的人吗？ 哦，不是。 那今天他给你做这个祝福，你现在感觉？ 挺感动的 啊，也有点冷，同时是吧？好，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啊， 就是会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天吧。 好的，好的。FM 九七四啊，怎么艾科怎么样？现在两位，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有点紧张，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虽然话不多，但是其实也能表达这个心中的这种祝福了。我觉得你这个时候你们俩可以送一首歌给他们俩，好不好？ 嗯，啊，当然好。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爬楼的阶段，应该他们俩的这个状态是处在热恋期， 直接进入四楼了，热恋期了。 对 对 对对，所以呢，我们娱乐状态也希望你们能够感情长长久久， 哎， 然后七夕快乐，好吗？ 好， 谢谢。 好， 好嘞， 来，我们一起来喊娱乐最王牌，好吗？一二三。 娱乐最王牌， 七夕快乐， 七夕快乐。陆先生的这首歌送给刚刚偶遇的那个老孙啊，小孙在朝阳公园站在老白的身旁， 拥抱亲吻爱的人。 广场上那些相拥的人们，已经各自飞过了头顶天空，没有声音，没有声音。这时的天空又下起了雪，就像个孩子，他坠入了。像是那颗年轻的心，谁还在为谁老去呢？还唱着那些往日的歌，我们拥抱亲吻相爱的人，却又渐渐忘记了他们的姓名，把他们都打湿吧，把回忆都唤醒，感谢你的温度，还有那柔软的体温，那些被白雪覆盖的童声的青春， 星各自飞过了头顶天空，没有声音，没有声音。 四楼 ，Both floor， 热恋期。 热恋期啊，就是刚刚歌词里面说的非常好，城市已经陷入黄昏，街道上的这个相拥的人们，我也希望，其实我特别希望此刻我不是在直播间里面，而是在车里面能够看到一个一个又一个的这种成双出对怎么说来着， 出双入对的人。 哎呀，真的是七夕节好像这些词儿就跟我没有关系啊。 哎，会觉得没感觉，我会关爱小动物的，你放心， 对，保护我们这些小动物，就感觉到感情的真挚嘛。 陆先生刚刚这首歌确实有点像那种上帝视角，然后在看着每一个这个城市当中相遇的人们。 对， 所以我们要把这首很甜蜜的氛围感继续延续，因为进行到了我们的热恋期。 对， 当你和一个人相遇的时候，然后两个人走到热恋当中，可能彼此身上那些缺点不再是缺点了，全都是优点， 全都是笑点， 全都是笑点了，那应该是磨合期吧。 哎，有朋友说啊，你看刚刚从花卉市场回来，说今天鲜花是卖爆了啊，然后呢需要排队，甚至是三四个人一块打包才能供得上这边的顾客的需求。然后当然有很多朋友晒出来的这些礼物啊等等的，然后也有人就是在热恋期这个楼层刚好发过来他的一个喜欢。 你说， 他就说，哎，我今天明人不说暗话啊，我就是这礼拜来听艾科唱歌的。 这是热恋期该说的 事吗？其他的不那么重要。我感觉他的你这个歌啊是有点进入热恋期的感觉了啊。 不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放在那个已错过当中。错过了三周了，这周肯定不会失约，就明天我们再见。 热恋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在这个楼层给我们发来你的七夕告白啊，就是我觉得不管是老夫老妻也好，相伴很久啊，或者是刚刚认识三个月半年，每一个节日都是值得被记住的。 还有现在和小情人一起过节的各位爸爸妈妈们， 哎，也是一个能够铭记陪伴的日子，是吧？ Hey baby Mars 的 Marry You。 借着这么甜蜜的氛围，我们要送出几份祝福。 哎， 用户8858YL 他说，想和宝爸说，17年了，因为工作的原因聚少离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希望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但是一定要健康平安幸福哦。 你看，这就是来自于这个亲人之间这种非常亲密的祝福和关心了啊。

进入到热恋期的各位朋友们，已经看到了你们纷纷发来这个留言的碎片。 嗯， 然后有位叫做用户8216YG 的朋友，他说疫情闹得出不了门，但是厨艺大涨啊！七夕在家里做了一顿丰盛的大餐，现在正在享受二人世界。 哎，这个特别好，我觉得在外面吃什么呢，都比不上两个人在家里面厨房啊，这种烟火气忙忙叨叨的，然后到最后摆出一桌的菜来，这个是再拍张照发个朋友圈啊，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 是，所以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一些仪式感来做一些点缀的。 对， 哪怕今天出不了门不和朋友们相聚，我们还是要在家里面给另外一半展现一下自己的厨艺。 来说一个你曾经策划过最有仪式感的事情。 最有仪式感， 对啊，或者说对方吧，就是最有仪式感让你感觉到最有仪式感的事情，来说一个。 那可能就是在我生日的时候吧。也是就是自己和朋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生日。但是呢，对方给我送出的那个非常有仪式感的礼物到现在我也忘不了。 哦，是什么？ 哦，就是一个非常仓促的蛋糕，而且自己手动做的一个蛋糕，可能也是人家就第一回做，没有什么经验，然后那个蛋糕已经塌了，完全不能吃。那是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所以你就说在一段感情当中，你可能最能铭记的是对方给你带来的痛彻心扉的一种体验，无论是好的和是坏的，你都记住了。 不是，我告诉你，蛋糕这个事儿啊，就是尤其是第一次做，你做的它越好看，反而对方记不住。 哦，对， 就一定要有车祸现场啊！然后呢，对方一看就是一边吐槽一边开始开玩笑啊，就是你会觉得就是能感觉到他虽然就是可能手法不是那么的精湛，但是用心很足， 会显得很笨拙， 爱意满满， 笨拙的爱， 对， 还挺朴实的哈。 对，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就是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啊，就一个人或者是哪怕两个人的状态，你们有平时阅读的习惯 哦， 推荐一本书啊，之前我很喜欢的，是在2011年的时候，《新周刊》发了一个特辑。叫做人生太短，只够相爱。所以我要推荐给的是在热恋期的这些朋友们。就它里面是其实讲的是2010年之前将近2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那种爱情观念的转变呢，包括对于爱的态度。然后里边有一句话非常好，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比爱更重要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替代爱情。 对，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到啊，因为在 Kindle 上面其实这本书也不是很贵，电子版也可以看一下。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作家会解读关于我们对于爱情的一些想法。 哦， 人生太短，哎， 文艺的思萌啊。 哎呀，人生太短，只够相爱。我告诉你，我哥们儿这边就是弄什么那个表白啊什么都问我啊。 有招。所以当年就是你也是那种作为替别人写情书的人是吧？ 对呀， 所以单身到了现在。 那可不，我都是替别人然后把情书扣下来了，给他改个字儿什么的啊。 好吧，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在热恋期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要大声说出我爱你这三个字儿。 对， 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觉得这三个字儿显就说的太频繁的话会显得很索然无味了，可能他会变了一种他原本的拥有爱的一种方式吧。 没错，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现在不很直白地表达出来我爱你，可能以后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场景去期待你去表达了。 虽然说每年都有七夕节，但是两个人能够过的七夕节的次数是非常有限的。 对的 啊， 所以这首歌要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因为爱情所以我们彼此相遇了。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往。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有时候就是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嗯， 所以要大胆说出我爱你， 对，所以那几个字还是要尽快的说出来的啊。刚刚也有朋友说听到这首歌又会想起啊那个他，对，嗯，所以在七夕节能够让你去频繁想起的人，一定在你心中有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位置的， 对。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在生活当中，思萌是一个仪式感满满的小能手。 哎，别给我挖坑啊， 跟我分享一下啊。 啊，有行，来一个吧，对吧？ 可以 啊。就是我突然想到今天来上直播前，我在想除了今天能够在本地两个人见面过七夕节的朋友们， 嗯， 有没有想过异地恋怎么办？ 异地恋， 对， 那就异地， 甚至异国恋，对，因为你没有办法见面， 嗯， 你能做的只是说视频通话，发发信息，甚至是提前给他准备一个礼物， 嗯。 但还有一个是最近我觉得音乐软件， 嗯， 我们所听歌的一些流媒体的软件很好的一个功能，就大家可以更新一下，不管是云村，嗯，还是腾讯的啊，都无所谓。它会有一个就是把你的耳机分给他的一个功能 哦， 就真的是，比如说咱俩啊，就是我可以在上面邀请你和我一起听歌，然后你会看到的是，在这个播放界面上，两个小头像靠在一起 哦， 一边一个小耳机，然后你们的音量的调配，你们的切歌全部都是同步的。 那所有就是我，假如说我和另外一个人在听同一首歌曲的时候，嗯，我现在享受的是单声道是吗？ 当然是双声道了， 哦， 谢谢， 哦， 啊，对，你真是啊，想了一个这么直女的问题啊。但真的是它很好，就在于当你很多话不方便说出来的时候， 嗯， 你可以说，哎，我们虽然见不了面，但是我们可能隔着几千公里， 嗯， 我可以分享一首歌给你，而且是我们共同从头听到尾。 对，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又是无中生有系列， 哎， 然后他也是当年处在一个跨国恋的阶段， 嗯， 然后分别他们克服了这个时差的障碍， 嗯， 然后两个人呢都选择一个比较适中的时间段去分享彼此这一天的生活经历， 嗯， 比如说男孩呢会在他的那个国度分享从早上睁眼的时候开始就拍摄这一天，他看到他的学校什么样子，然后他今天吃了什么饭，然后晚上回到家看到夕阳西下那个样子， 嗯， 然后每天哦都会制作一个非常简短的小视频发给对方，我觉得还挺有心的， 对。 而且当时就是可能大家在宿舍的时候都是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嘛，他们当时有一个我觉得还挺浪漫的仪式感， 嗯， 就是会让对方玩自己的电脑。 哦，就是让对方去看到自己 远程， 用 远程的方式玩， 远程操控。 对对对对， 哎呀，好久没有用这个功能了，啊。 哎呦， 对，当时呢，他们可能会，比如说，那最简单了，在远程操控当中，可能在那个 Windows 的界面打开一个记事本，就可以直接打字告诉他想对他说的话，对吗？ 对，所以这以上都是我们支的一些招。 哎，对，虽然没办法见面，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方法可以让你传递出来这样的一种感情的。 对 啊， 而且据说在心理学中有一个说法，说爱情的保鲜期只有18。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五楼 ，fifth floor， 磨合期。 进入到了我们的磨合期阶段了啊！刚刚娱乐最王牌也是依旧在直播当中，我们从热恋期走出来呢，也会在接下来会有一个神秘嘉宾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关于磨合期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 是的，一期会因为爱偶遇，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著名的情感主持人孙岩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解析一下年轻人的当下情感态度。比如说昨天我们就说到，年轻人宁愿选择追甜剧，也不想谈恋爱。那这个话题其实他来分析说呢，说和小甜剧当中义无反顾的爱情比起来，真实的感情可能会有一些距离，或者既有甜蜜也有矛盾。 没错没错啊，所以需要两个人去共同克服相处。但是呢，还是虽然也是在节目当中鼓励大家啊，真实去爱，要这个寻找双向奔赴的这种甜蜜嘛。当然了，我们在预告过了，你看谈恋爱时候呢，不光是有好的事情，难免会拌个嘴啊，是吧？比如说这个买什么东西，可能做饭的时候呢稍微多放了一点调料，也会引起两个人一个小小的拌嘴啊。 对， 当然这是一个可能都会面临的难题嘛， 吵架。尤其是在男生看来，女生可能会因为各种琐碎的问题会不高兴，那怎么办呀？哄啊。 哎，对啊，怎么哄呢？ 怎么哄 啊？让孙岩老师给我们广大的各位男士朋友们支个招啊。把你们的音量调大了来听一听啊，这个女生生气的时候到底是在想什么呢？ 娱乐最王牌，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空中速递，城市飞行 ，FM 97.4，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一切从精彩出发。 我爱你， 我爱你。 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岩。农历七夕，我们来聊这样一个情感话题。女朋友爱生气，我该怎么哄？其实在恋爱里，大部分女生总是在不断地确认和观察男生到底有多爱自己。生气和吵架的时候啊，女生吵的有时候不是那件事儿，而是在乎你的态度。女生一般想要的爱情是对她的一种偏爱和小小的特权，所以即使有时候女生是在无理取闹，男生也不要去讲道理。女生生气的时候呢，是希望你能服个软，你能让她时时刻刻感受到她正在被一个人坚定地偏爱着。女生想听的不是那些道理，而是男生能在意她的情绪，能哄她，能在乎她说的每一句话。还有就是生气的时候，男生也不要离场或者是暂时的失联。男生想的是把女生晾在一边让她冷静，那不会管用的，反而生气会升级。所以呢，去关注女生的情绪，问问她的需求，甚至及时的给她一个坚定温暖的拥抱。在这我也想告诉女生们，恋爱中小作可以怡情，但是吵架和生气不宜是日常。好的关系需要彼此都有能力让自己让对方轻松愉悦。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愿意天涯海 要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谢谢孙岩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出了一个建议啊，包括梁静茹特别同意这句话，就爱真的需要勇气， 嗯， 特别是要面对生气当中女朋友的这个狂风骤雨，你得扛打啊！ 你怎么没有反思一下自己？就是假如说你在一段感情当中，不可能是单方面的输出， 嗯， 可能自己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给予对方， 是的，是的， 是吧？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都把这个丢给我的搭档啊。然后呢，用笑脸相迎，迎接我们家这个是吧？另外一半啊， 这太不公平了。 怎么样？是吧？还可以吧？ 你在遇到你下一个另外一半的时候， 嗯， 我希望他能付我一笔这个精神损失费，好吧？我这看来有一个朋友发来信息，他说前一段恋情呢就是因为冷暴力而结束的，后来反思了一下，他俩根本没有吵过，甚至很少沟通交流过，也在磨合期就默默的在心里扣分了，所以呢最后慢慢的冷暴力就提出了分手。 所以你看，其实还是在磨合期这个阶段的时候要多沟通， 嗯， 多聊，而且不光是你说的，比如说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事， 嗯， 而且你要让他知道你所处的一些状态，让他知道你可能经历了一些心路历程，会有不顺心的地方，但是千万不要把这种负面情绪成为你们矛盾的起点。 对，所以说冷暴力这个事儿我们真的是不提倡， 不提倡啊。 而且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化解方式，比如说我知道有的人他其实不是故意要去冷暴力你的， 嗯， 他可能就是当下的这些话说出来可能会恶语伤人，三月寒， 嗯， 就是很伤人，然后会让对方一直就是无法自拔那种状态，他不想这样伤害对方，所以选择了一种冷静处理， 嗯， 但妥善处理之后能不能有一个正确的疏导呢？就比如说我再回来跟你聊一下这个事儿，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对， 而不是就撂着了。 对，你可能火气大的时候咱们稍微保持一点距离没问题，但你回头得把我拉回来啊，是吧？你这样的话两个人才能够逐渐的相守嘛，相互陪伴。所以来嘛，就是你说推荐这样的一首歌， 就是五楼嘛，处在一个磨合期，所以今天推荐一首歌，也是我偶然发现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嗯， 这是叫做春日玫瑰一支乐队带来的叫做迷雾之夜的一首歌，我是觉得它是听起来有一种黑色带刺的玫瑰那感觉， 嗯， 所以和我们和他们的音乐初始也需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嗯， 不知道这种音乐的口味会不会对你此刻的胃口呢？ 焦虑着，忘记何时会快乐，贪婪期望的本能计划的，可我绝望弥散着，相思爱上的未开的花朵，如果他不懂难过，爱我又为何难

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冰来的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 18:33，娱乐最王牌在七夕这一天的特别直播啊，一期一会的偶遇计划，我们在此可以是把刚刚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在路上行驶着的朋友们。 对， 在七夕节这天也有人相伴的朋友们，爱就一个字啊。 对的，我们刚才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五楼的磨合期，看到了很多朋友这给我们发来的关于生活当中一些有趣又可爱的小片段。算是争吵当中遇见了真爱。 对，我这儿还看到了好多是家长跟孩子的磨合期啊，各种辅导孩子做。然后呢，在我们群里面就是有各种一把辛酸泪吧啊！但是我其实有一个特别想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如何从我们的五楼啊顺利的走到六楼，也就是说从磨合期走到放肆爱 哦， 大家可以试一试，就特别是比如说适合一些恋爱超过3年的朋友，结婚也可能超过5-6年的朋友了，就你会发现，甚至有了孩子，七夕节这一天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的生活未必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会让两个人呢，就是在这一天把重心放在两个人的感情上， 就看对方， 对，就会关注过来，哎，好像平时忙生活也好忙工作没太有精力，但是这一天可以好好的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这一路走过来怎么样。然后呢，如果说你们觉得真的1年1年没有太大的惊喜和变化的话，我有个建议，你们再去回想一下刚开始在一起头半年的时候你们都做过什么，去过什么餐厅，做过什么事情，然后有机会可以再去一趟，重温一下你们当时。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们还记得第一次吃饭的场地在哪儿吗？餐厅在哪儿吗？能不能还回去一趟点同样的餐？ 哦， 对吧？然后呢，聊一聊，不需要设计任何东西，你们只需要坐在那儿，去再看尝一尝厨师的手艺有没有变。 好嘞，司马老师， 哎， 这么有经验， 哎， 那请问为什么你的这段感情要告一段落呢？ 嗨，你看是吧？ 我是问了一些不该问的问题， 真是啊，就是懂得越多，这个好像混得越惨啊。 磨合期确实会让很多的感情，然后比如说你是喜欢对方而已，就会在磨合期的这个坎节上就叫停了。但其实如果遇到的对方你觉得是合适的，是一份真爱的话，它一定不是一个休止符， 对， 而是另外一个新的乐章的开始。 就短暂的可能一个停留的阶段会让你们迅速开启下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今天在此刻就要进入的就是 六楼 Sex Floor 放肆爱， 爱吧， 哎呀， 放肆的爱对方， 这个得问问老白嘛，毕竟这楼层是他选的啊。 好嘞，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呢来着。 在放肆爱这个阶段，老白的留言是这样的，他说现在他的状态大概就是放肆爱的阶段了， 嗯， 因为这个状态就是趁还未老去的时候还有炙热去爱一个人的力量。 哎呦，真年轻，这话听的，难怪白三岁啊。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放肆爱不一定说放肆爱对方，或者单身的朋友也可以放肆爱自己。 嗯嗯，他指的是那种其实是不求任何回报，而且义无反顾的去相信爱情这件事儿啊。 对，这有个朋友用户9718ml、啊、他要下楼，他是7楼的人。 嗯，嘿， 然后说今天收到了带花子的礼物，那就是糖卷，真的很经济实惠啊。 哎， 太现实了，他要降级下楼，来到6楼放肆爱。 放肆爱了啊。对，修修也说到了，刚刚我们聊到这个所谓的如何从走到放肆爱这个阶段，他第一次见面的餐厅呢，我记得，而且每年我都会再去那儿吃一顿。 哦， 这就是很注重仪式感的人。 对对对。 厨师说，哎，一年见一回是吗？嘿啊，老顾客。 那我觉得还有一种感情，就像他说的很类似的一种情况，让我很羡慕，就我朋友家他的父母是会在选择就是结婚10年拍一张照片。 嗯，哦，这个很好。 嗯，然后慢慢拍着，就可能是从两个人的婚纱照拍成一家三口。 嗯 嗯，然后女儿呢也是穿着小婚纱，然后跟他们一起同框出现， 很可爱， 超有爱。 对，就大家可能每个人的适应的这种方法或者仪式感的这种特点都不太一样啊。嗯，随时来互动吧，今天我们也是互相给各位支招啊。你都有什么表白的经历，或者说有什么就是比较好的一些创意， 对， 也分享给大家我们在聊天室里面的各位朋友了。 对，放肆爱的这个阶段是不是应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你们都是如何度过的， 对， 或者收到过什么礼物呢？ 啊， 奇葩的也行啊。 哎，让我想起来今天刚有朋友发来消息说在这个某宝上面看到了有奥特曼的各种礼物，很想送给最近过生日的朋友。 你有没有见到过有给另外一半送那种沙漏的，还是刻着对方的名字那种沙漏 啊？ 就觉得这种奇葩的礼物可能在今天不太方便出现， 对吧？怎么感觉有点倒计时那意思啊？那就是扯回来啊，还是回到我们的七夕特别直播当中。稍后其实还有就是包括艾科的另外一段采访啊， 嗯， 就是我们也会在之后接下来的这一趴当中跟各位分享，因为每一个人的故事你会听到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对， 那么在故事当中就听到的就心动的，但它是共通的。 嗯，是的，来，在放赛这阶段，我们一起来蹦一下迪吧 ，Time Machine 来自 Sam Gray。 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后呢，蹦完迪我们顺势就来到七楼了啊， 这么快， 爱情公寓越层越层啊。 好的好的， 来到顶楼了。 看到时光雕刻发了信，他说今天晚上的节目是牛奶配咖啡，这里遇到爱甜腻啊，亲爱的老公我爱你，他说还有想改名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今天收藏的很不错的表白。他说让爱变得靠谱的三件小事，就是简单的陪伴、无条件的信任，还有看得见的在乎。 这都是过来人给的一些建议啊， 好像听起来都很简单，做起来实则很难。 所以你看，发现每个人其实如果跟另一半在一块的时间长了之后，你也会跟他有一个同频的概念在里面。我记得物理上有一个很好意思很有意思的实验，就是用那种摇摆针把不同频次的放到一起，可能放两个、放十个或者二十个。但你会发现不管经过多久，他们最后都是会摆的频次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两个人可能越来越有这种比如夫妻相，对吧，情侣相，都是有道理的。 对，说到刚才那个礼物的问题，我后来就发现我和我们家那个可能就会在选礼物的方面会越来越像。 哎，怎么说， 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理智的人，然后我呢又属于特别感性的人，然后以前我在选择礼物的时候，我可能会给对方就是猜测对方应该会喜欢什么，或者观察一下他生活当中小细节。但有的时候你真的可能会送错。 有讲一个送错的经历怎么样？ 错的就不说了，说点对的事儿了。说点现在正在进行的事儿。 真不了解我们想听什么。 但是确确实实他教会了我一种生活当中的减法，就可能我们以前总会想当然觉得对方应该需要什么，但其实你送了一件可能他一辈子都不想打开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很少就在那能放落灰的东西。所以他呢最后选择一种方式是每次在过任何节日之前问我想要什么， 就直接问清楚， 有没有， 然后他负责付款就好了。 对对对，但是我会觉得失去了一些心意。 你看你这个人， 但后来就习惯了， 我必须要说你啊。 那也就成为了我和他之间一种默契，约定俗成的默契。至少在某一个节日的前夕，我不用再去烧脑，去想我要给你在这个肯节儿送什么呢？接下来还有什么节日要排着？又要列一个这个 list 礼物清单之类的。 所以你看，就是两个人一定是在一块时间越长，就越知道对方需要什么，送的礼物才会越来越准。通常啊，你像这种送错礼物的，都是刚在一块的时候，正常正常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送错礼物的经历啊？就是、 我看到这有一个 怎么说的？ 笑死我了。 这位朋友说书啊，他我总是收到书，去年的生日收到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这是另一半送的吗？ 我在想，那今年你应该收到的是中国四大名著吧。 好吧，这个感觉一定是有特别的原因才让你们这个走到了一起啊，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那别说别人了，说说你自己，就是你有没有就是送给对方礼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说你觉得很用心？ 我觉得多用心吧，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这个阈值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就分享一个，是之前他呢是文学专业，然后呢那段时间恰好在研究小篆，小篆字体这方面的一些文化呀，包括一些历史背景等等。然后呢我就约他出来吃这个饭，给他买了一个很好看的本子，用小篆给他写了一简短的两三句话。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隐晦的表白吧，但是当时其实这个字都很简单，但是你要把它变成小篆的字体，打印出来，又在你的这个本子上用铅笔把它描出来，是很耗费功夫。 对，要练很久很久。 哎呀，是吧，撕了好几页纸，换了好几个本了。 可是那对方买账吗？ 对方很有意思，我给他之后呢就也没有提醒他，就给了一个袋子，然后呢我就回去了。我说怎么没给我回复呢，是吧，好歹给我一个用户反馈啊。 就是在追求对方的那个过程。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他过一会儿说啊，你送我东西了，我没看呢。我这边就是感觉满心这个热诚， 送了个寂寞， 人家就一直没看，就是一回去扔那儿了。 我能说吗？其实我知道你有很用心，而且觉得说打破我对你的认知的一个理由。 OK， 来说啊。 好像是在某一年过生，对方过生日，还是对方？ 你不会是说我做乞巧这方面的事情了吧？ 对对对， 好， 就是手工缝制的一个小包，是吗？ 对。 你要分享一下吗？ 就是亚克力的那种扣板，然后呢加上一些这种毛线的针织，又做了一个 Mickey 的这种斜挎包。 完全没想到这事儿你能做出来。 三天呐，我感觉我的视力又近视了50度啊。 所以乞巧节这一天应该你去啊。 应该我来是吧？啊，女士负责乞巧啊。开个玩笑啊，说回来就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啊，这些礼物。七夕节呢其实主要是分享大家这种感觉嘛。不管是一个人过两个人过都希望你开心。然后呢刚刚也说到，其实艾科在采访街访当中还有一段留言我觉得特别好，就是适合在此刻所谓的一个灵魂伴侣的阶段，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的。 娱乐最王牌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空中速递城市飞行 FM97.4 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一切从精彩出发。 我爱你， 我爱你。 就你给我的这些词儿来看的话，我觉得真的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是双向奔赴和信任。平淡是真这样的词儿会打动到我，因为在这个之前我其实录了几遍，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去客观的分析我自己的感情，或者是给我的感情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总结，因为真的过得特别的平淡。然后平淡当中你去回想点点滴滴其实都是幸福的。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大概从谈恋爱开始到现在有8年的时间，然后我们俩结婚有三年多，孩子已经2岁多了。那我们更多的可能在意的是生活中柴米油盐占一部分吧，然后另一部分可能在意的是就是我们能够共同努力，然后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在谈恋爱的初始阶段，你可能会在意的是比如说对方的颜值，对方的家庭好不好，或者是他的经济能力 OK， 那或者有其他更多的一些思考。但真正当两个人结婚以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把你自己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家，然后原来你只为自己努力变成了你要为这一个家而努力。不只是我，包括我的老婆她也是有这样的心态。那我觉得因为我和我老婆是长时间异地嘛，都是为了能够有更好的未来，然后在两个地方去打拼。那作为异地，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互相的信任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天天在一起，没有办法能够经常见面。信任是大家能够相信彼此，或者说能让这个感情持续下去的一个重点。 如果非要让我去总结关于感情，或者是我和我老婆感情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惊喜点，我觉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惊喜。我最开心的事情可能就是，当我给她买一个包，当我带着她出去旅游，看着她脸上的笑容，那个可能是我最开心的时候。那生活当中其实我有很多的缺失，我没有办法去照顾到他的情绪，我也没有办法陪在他身边一起看着孩子长大，这个是我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最大的缺失。在七夕，本来我其实没有想过七夕这个日子，因为我们俩已经很久没有在特定的纪念日上面去做一些手脚了，因为大部分时间就是突然觉得这还可以就会给他买，突然觉得我们应该出去玩了就会出去玩。那突然在这样的七夕，我想可能我也得去想一想我应该给他送一点什么东西来刺激一下，因为生活变得平淡以后，就是真的就是两个人的感情进入到平稳期以后，耐得住寂寞，然后守得住自己的本心，这个是最重要的。 忘掉种过的花，从新的出发，放弃理想吧，别再看尘封的喜帖，你正在要搬家，捉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好景不会每日常在，天梯不可只往上爬，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吗？大概不需要害怕，今刻印着那位他，裱起婚纱照那道墙及一切。 来自西安旗的喜帖街，我们也感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出场的最后一位朋友，和他和我们分享了他和另外一半长期异地，但是又在互相信任当中去共同经营感情的一个经历。 对，像他这样的存在，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比如说生活不是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我们彼此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对， 也就是这个小家能够变得越来越结实。 对，你看，好多人也都听出来，比如说到了这个平平淡淡才是真，包括耐住寂寞，守住本心，一定要为这句话点赞。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说的其中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戳人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结婚了很多年啊，那需要有一些东西去刺激一下他的，对吧？ 对， 所以你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可以想一个对方很需要，或者说你自己为他精心准备的一份礼物。 对，不用想着什么时候了，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 对， 而且在我们节目直播结束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会继续有的是流星雨方面的直播 啊哈， 应先做， 对。如果是天气晴好的夏夜，可以抬头望向银河，有一颗非常明亮的星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天文学上又叫做河谷二或者天鹰座阿尔法，也就是牛郎星。 对啊，把它隔着银河遥遥相望的地方呢，还有一颗非常明亮的星星，就是距离地球25光年的 对 织女星。所以呢，就是这种可能跟附近的星星连起来之后，你会觉得看上去有一个七弦琴的感觉，也被称为天琴座。这就是古人看着可能更像是一个织布机的样子，想到了以前这个男耕女织的分工，所以才把这两个星星叫做牛郎织女。 对 对，所以今天啊，我们不光是像牛郎织女一样相会在鹊桥啊，同时呢也是今天晚上还会有这个应先做流星雨的直播，可能在人民日报包括很多的这些官博当中会持续开展这个直播的视频流推给各位啊。 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事儿，所以在今天如果说没有那么多礼物想去对方为对方准备的话，可以带他去感受一下流星雨，哪怕看直播呢。 对啊，你看不光是今天晚上，最近从前两天的综艺当中，好多人也都从流星雨那个回忆杀里面出来了嘛。对，然后呢我们也预告一下吧，今天七夕节结束之后，明天我们的直播里面还会跟各位聊一聊最近热播的综艺节目， 那就是披荆斩棘的哥哥 个，可圈可点呢、啊 哎、是吧、哎、 当言承旭出来的那一刻我就变成了恋爱脑， 是吗？我今天专门准备了一个彩蛋，艾科都没有听过、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战哥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我记得我好像在看一个喜剧，赵文卓太可爱了。好嘞，流星雨落在街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我将让你相信我的爱只肯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赵文卓像一个父亲的，充满了慈爱，然后带着一群小朋友唱歌，特别像。 刚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办公室看电视剧或者追综艺要谨慎。 哎呀，就是这是艾科最真实的反应啊，非常非常可爱啊。就是我相信大家每个人看综艺，看到陈小春，看到谢天华、 嗯、 看到黄贯中、 嗯、 啊，看到包括盖啊，包括你说到言承旭、 嗯、 每一个人出现的时候，哇，那个回忆杀扑面而来，真的想让人尖叫的。 我是你的山菜。 嗯， 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后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在我肩膀， 让你相信我的爱只可为你有。 好了，最后十秒钟，再次感谢各位两小时的七夕陪伴，祝大家七夕节快乐。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明天见喽， 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21岁的心态复兴自己的耳朵，就在 Listen to One。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21， 吉人之家大新店私庆狂欢季来了，浪漫七夕为爱放假，77.7元秒变777元，参加抽奖还有机会赢得49999元免单哦。8月21日更有明星赵方静现场倾情献唱，就在枣园地铁站东100米吉人之家大新店，活动更多详情咨询8128-1062，来吉人之家大新店购物才能更狂欢，8128-1062，8128-106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 以上为广告时间。